将鱼骨、花骨戏、汉剧、汨罗江一带的民间宫庙融合瑶琴等宫廷雅乐，彰显荆楚文化特色。本次演出是湖北省优秀剧目北京行项目之一，首演后将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。一年一度的儿艺大戏是不少北京孩子的童年好伙伴，北京儿艺今年的原创大戏《北京童谣》将于6月1号到6月3号在京冶民族宫大剧院与小朋友共赴六一之约。北京童谣讲述了一个过早被绑上成人战车的小学霸，面对突然到来的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奶奶，生活和内心被搞得一团乱，却没想到最终在奶奶的童谣世界里获得了平静和安宁。再来关注又一部百老汇音乐剧要来中国了，百老汇音乐剧《长靴皇后》将于8月24号到9月16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。这部剧获得了最佳音乐剧、最佳词曲创作和最佳编舞在内的六项托尼大奖，之后又获得格莱美及奥利弗奖。这次登陆中国，由《长靴皇后》百老汇巡演版的原班人马担纲，都是原汁原味的百老汇制造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，我是王卓。那今天呢，一起来聆听的音乐依然是来自于钢琴家波里尼他的演奏。继续来聆听波里尼他来演奏的贝多芬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，这一首呢是第31首钢琴奏鸣曲，降 A 大调。